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的主持人袁一。2018年，我会继续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陪你一起环球旅行。今天我要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段文字来自一档电视综艺节目，叫做《开讲了》。如果熟悉这档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在这档节目当中会邀请社会各界的名人去到节目当中去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而在收录在《开讲了》这本书当中第二本的第一篇，这个人物相信是伴随着很多人青年时代成长的流行文化标签，他就是周杰伦。他在《开讲了》当中分享的人生故事中有这么一段：我写了梦想启动、稻香，我还写了爷爷泡的茶、献给妈妈的、听妈妈的话，我所有的亲人应该都写过了。爸，我回来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来源于我朋友的故事。当时的想法是我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我问自己，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那么多歌手不一样呢？有一些欧美的饶舌歌手歌词充满着暴力，他们的音乐很重很摇滚，配着嘻哈的鼓，我想我可以有个反差，所以我的歌词就写了一个题材，家庭暴力。 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就因为 我也写了反毒品的，但是却是用很暴力的音乐美学来表达，歌词则是反毒品，呼吁大家不要吸毒。 周围的人群堵住你的我的出口，想爬起来，我只能说真的好难，把梦想准备的真的难。 我觉得运用这样的冲击力还挺特别的。我的嘻哈饶舌没怎么去批判现在的社会，现在很多地下歌手会批判社会，不爽就骂，但是呢，作为大家所支持的偶像，绝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是有爱的，是带给大家正能量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4，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 很多歌手呢，我们都知道以前是演员的身份出道的，大部分人呢都是演而优则唱，在演戏方面呢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跨界尝试唱歌哈。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演戏是为了积累人气，给专辑做出准备。比如最近确定参加芒果台歌手2018的张韶涵。而且呢，张韶涵是以音乐串讲人的身份亮相，让不少观众直呼惊喜。那么在当天的录制当中呢，作为节目史上首位女性串讲人，她的表现可以说是鬼马活泼，萌萌哒气场，还有嗲甜的台湾腔，可以说是瞬间圈粉无数。另外呢，也曾经有过主持经验的她，对于这一次的串讲工作特别的上手，临场发挥可以说是灵动可爱，不仅跟台下听众有爱互动，就连摄像机上也能撩上一把，飞快的炒着现场的气氛。有没有觉得这个张韶涵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哈？大家可能是不是都习惯叫她张韶涵呢？其实她的名字正确的读音应该是张韶涵。那么诸如此类的呢，还有那英老师，其实他的名字应该叫那英，以及庾澄庆啊，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叫庾澄庆啊？有没有觉得瞬间被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虐了一把呢？好吧，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要来跟大家重温的是张韶涵的第一张专辑 Over the Rainbow。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当初你是怎么知道张韶涵的？那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啦。那么依然呢，我们也是向各位继续征集各位的好听的翻唱大作，可以通过你的链接或者是成品作品发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啦。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专辑 Over the Rainbow 飞越彩虹是2004年发行的，但是呢在2001年的时候张韶涵就出道了。当时公司签下他的时候呢，并没有立刻着手给他制作专辑，后来呢有剧组来公司找演员，公司一下就选中了张韶涵。哇，是不是很厉害？但其实呢原因特别雷人，因为公司当时是看他比较闲就让他去了。哎，你看这尴尬的啊。但是呢，没想到接连两部戏开播之后评价都很不错，张韶涵迅速积累了一些人气。这时候呢公司觉得不错，哎，无心插柳居然柳成了荫，时机成熟就可以为他开始着手打造专辑了。不过呢话也说回来，该着你火谁也拦不住，是不是？前面还没开始呢，这个微信上的阿软1111说，哇，我的最爱，我的女神，快告诉我今天是她的专场吗？哭昏。我想说的是，这位80后请控制一下你自己，今天确实是他的专场。好吧，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先听一下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就叫 Over the Rainbow 飞越彩虹。 that far behind me. What troubles me like lemon drops wait above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oh, why can't I? Over the rainbow, Over the rainbow 啊，来自张韶涵。那么他的这首歌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歌。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是因为它年代老，而且呢，它原本就是1939年的电影《绿野仙踪》的一个主题曲，是由朱迪·嘉兰来演唱的。后来呢，这首歌也是被无数人翻唱过，而且多次作为插曲用在了影视作品当中。微信上的很多朋友来给我们留言了，王马说主持人好，你好。东皇太一说啊，怎么知道他的呀？看到报道说这么小的身体能够发出那么洪亮的声音，怎么着怎么着的，然后就看到了连续剧，然后就听了歌，然后就这么知道他了。行哈，一个都不落啊，人家干的事儿你都知道了。王宇给我们留言说隐形的翅膀，没错，这也是张韶涵的代表作之一。听风者给我留言了，说英超老师您好，我们车间里好多同事都想听您讲电影，特别是速度与激情续剧，什么意思？连续吗？请问您能不能满足一下，让我们大家大饱口福啊。什么叫口福？是准备吃吗？这是。他说我代表同事跟我说一声谢谢了啊。是这样的，这位朋友，这个我们的速度与激情系列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为大家分享了一遍。各位呢，如果说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样的一个 APP， 找到今晚我们说电影，来找我过去的这样的节目就可以听到了。那么最近呢，我们这一周，这个不只是一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分享的是星球大战系列，也非常不错。每天晚上十点钟依然是我的节目，今天晚上依然是星战系列。那么我们最近呢，也是在跟大家这个招募各位的翻唱大作哈。那么网友爱唱的喵喵也给我们发来一个链接，里面的就是他之前翻唱的这个张韶涵的 Over the Rainbow， 飞越彩虹。那么看标题呢，这首歌翻唱的还是非常有特点的，是纯粹的清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张韶涵的原唱做一下对比，看看这位朋友唱的如何呢。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 there's a land that I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 Somewhere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Someday I wish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and way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Why then, oh, why can't I?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skies are blue,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 If happy little bluebirds fly beyond the rainbow, why, oh, why can't I? 哇，天籁之音有没有？要么就真的说啊，高手在民间，真的欢迎各位把自己的翻唱大作来发给我们，地址就是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会把特别好的作品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未来呢，我们还会做一个设计一个排行榜。如果说我们还会挑出来唱得特别好的一些朋友，我们来搞一个线下的演唱会，欢迎你来。我们看到微博上的有朋友也留言说，这个 bling bling 小阿婷，他说我喜欢张韶涵是他看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爱的谎言这个韩剧的片尾曲哈。还有位朋友呢，他是 Oscar， 他说哇，我在公交车里居然听到在放我韩的歌，激动激动激动，大爱。好吧，开心听歌的同时，请您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防遗失或被窃。对了，确实是提醒大家，但凡是在地铁上如果听到这样的声音的话，那就是驾驶员在提醒各位有小偷了。所以说年关将至，大家一定多留点神。我们来说回到张韶涵的这张专辑哈，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也是流传了很久很久很久，张韶涵又重新演绎的，也就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同时呢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叫做《预言》。那这首歌呢也是很有历史的，它是最古老的圣诞颂歌之一的 God Rest Ye Merry Gentlemen， 是一首音调很高的民谣。那么在录制过程当中呢，张韶涵要把这个民谣唱得很快，而且要保持高音调哈，这个呢就非常非常难了。怎么说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跟这个改良后的火锅啊进了到北方地区是一样的，以方便呢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但是呢这个四川当地的火锅那就不一样了，哎呀那个香那个麻，是不是虽然说有点受不了太辣，但是呢你真的是停不下来的。你看这个除了火锅串串香是吧，还有很多很多啊，跑题了哈。我们来收回这个张韶涵的这首歌预言，我们一起来分享。 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 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件，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心愿，勇敢向前，梦不会碎。 预言来自张韶涵哈，刚才这个也有朋友在留言给我们说了啊，这么小的个体居然能发出这么好听这么大声的声音啊，不愧是巨肺小公举哈。那么在飞跃彩虹这张封面上呢，也提到了一句话，说没有一个21岁的女生是这样唱歌的，小小身体迸发出巨大的声音能量。这句话呢，就是概括了张韶涵的声音特点，就是爆发力强。其实呢，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啊，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小姑娘个头不大，好嗓子加上好身体，想不成事儿都难。那么同样类型呢，大家应该也能想到，还有邓紫棋啊，比如说鸭蛋之类的，是吧？各位都有印象，人不大，那嗓门老高了。微信上的朋友 Double YG 他说啊，这个鸭蛋就算了哈，邓紫棋还是很喜欢的，人美歌好，赏心悦目。东方太一说了，哎，这姐们是不是想要往恩雅那意思上发展吗？恩雅我觉得跟她吧，感觉还是有点区别的吧。恩雅感觉特别就仙女圣女的那种感觉啊，而且这个节奏会比较慢一些。你看张韶涵的有些歌还是充满了爆发力，节奏很强的那种。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张韶涵也确实不比恩雅要差，甚至有些这个怎么说呢，有些歌曲的演绎我觉得还要略高一筹。这个接回刚才我们那位听众说的话哈，人美歌好，赏心悦目，确实这歌手出道成名还真是不容易，不但要唱得好还得长得好，连孩饭都不好吃哈。不过话说回来，人家能做到一个两个，如果说你能做到三个五个，那你确实也就超过别人脱颖而出了，是吧？厉害老铁，来爆发一个。张韶涵，都只因为你。

107.6。 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三九的第一天，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天气寒冷，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效能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效能湿度40%。天气报我们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大家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参与歌手2018的选手之一张韶涵的第一张作品 Over the Rainbow。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你当初是怎么知道他的，方式呢也是三种，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微信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苹果不提关于女东富，不提关于女，他说了依稀记得第一次听张韶涵的歌是那首隐形的翅膀，还依稀是过了多久。李阿泰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张韶涵是陪着90后成长起来的标签歌手了，眼看着他经历起起落落，却从来没有因为其他的事情影响对于他音乐的喜爱，因为他的声音里有另一片澄澈的天空，有成长里最美的回忆。其实我怎么想说，好像不是90后，应该是80后吧。我无所谓了哈，喜欢就好。牙太还说，对不起，是可乐妞说了，认识张韶涵是从《海豚湾恋人》里的小瓶盖开始的，单纯且干净的声线演唱了 Journey， 至今印象深刻。这张专辑里最爱的这首歌，还有《预言遗失的美好》，小小的体格，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每次听他唱歌都感觉是在漫步云端。金丝楠也来了，打招呼说中午好，你好。好吧，我们来继续分享这首专辑，这张专辑哈，它的第四首歌曲呢叫做我的最爱，这歌呢是由陈伟制作。很多人呢都把这个人当作张韶涵的恩师，因为张韶涵早期唱的很多少女风格的歌曲都出自陈伟之手，尤其是在专辑欧若拉之后，常常能够在专辑文案当中看到陈伟的名字。那么呢，这个普通至极的名字陈伟，在当今我国台湾的唱片业当中可是一个响当当的金牌制作人，很多歌手的专辑都是由他作曲或制作的，比如说蔡健雅、刘若英、陈晓东、江美琪、范玮琪、吴克群、蔡依林、陈慧琳、陈奕迅、孙燕姿、谢霆锋、许志安等等等等，包括还有这个赵薇、何洁、萧亚轩、周笔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里。来吧，继续分享张韶涵的歌《我的最爱》。 所有，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就会让我看不清楚理想中的你。没有谁强迫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紧我，却看见远方寂寞，好像会可 我的最爱来自张韶涵，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徐良言，还有微博上的新朋友阮的秋留言了，说还是青春的模样。那么另外呢，微信上的 HHH 俏留言说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美柚子柚子啊，他说小学的时候桌子墙壁贴的都是他的贴纸。初夏而随序，他说很喜欢这个坚强的姑娘，她的歌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还有赵玉桥 John， 他说为张韶涵打 call。 还有 Ricard 深沉至生，他说我小时候去 KTV 必唱他的歌，那会儿还不知道追星，不关注他的一些新闻，只微微了解张韶涵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新歌了，不知道为什么。单纯的 N 次王他说我的张青春。大王冠的小丑他说家里至今还存着他的第一张专辑，加油看好你，非常期待你在歌手当中的表现。刚才呢我们也是这个听我们的朋友留言哈，是大家都了解到了张韶涵早期呢是出演了两部偶像剧，一部是 MVP 情人，还有一部是比较有名的海豚湾恋人。 那么其中第二部呢，在内地的影响相对会更广一些。那么其实在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他的第一张专辑《飞越彩虹》当中，很多歌都是由内部剧衍生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首《天边》，那么歌曲的名字呢，其实是出自张韶涵在那部剧中的角色。那部剧呢，讲述的是张韶涵扮演的翼天边追逐唱歌梦的故事。然后呢，唱歌梦想实现了之后啊，这个又开始进军历史领域了哈。所以呢，他就改了一个这个跟之前名字接近的名字，叫翼中天。比如说品三国啊、中华史啊等等，都是他写的。哇塞，好厉害！好吧，天边这首歌呢，其实少女感十足哈，歌词也是很励志。比如说，天边有一片青草，不肯被积雪压倒，努力长高，成熟不是心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一起来分享吧。 谁决定方向？长大后过着伤，走过幸福身旁，才了解滋养也是流浪，想寻找宇宙，我横越沙漠，眼前的风中是成真的梦，还是喧闹？ 天边来自张韶涵，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张韶涵的人生第一张专辑《飞越彩虹》。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当初你是怎么知道张韶涵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那就是我了。说回这个天边这首歌哈，它是由这个姚若龙，曲子是由潘协庆来二人协作创作的。那说起来呢，张韶涵还是挺幸运的，真的哈。这张飞越彩虹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在内地没有获得多大的反响，但是没过多久呢，刚才我不说了吗，是吧，这个出道时拍的两部电视剧，哎，开始在一些地方放了。经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出击之后呢，张韶涵的名字立刻就被大家给记住了。所以说呢，当时是零年到零三年的事情。那么这个方式呢，后来也成为了未来演艺圈里的很多演员和歌手推广自己的手段，不但唱歌、演戏、写书、搞公益，后来呢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当老板，签约更年轻的艺人。正所谓海陆空立体轰炸，无所不用其极啊。继续来分享张韶涵的歌《呐喊》。 Hey! 寒来自张韶涵啊。之前呢我们的这个编辑小杜来过聊天的时候说，当时上学的时候听这歌就觉得这个中间副歌部分吼嘿呀，好像是在叫红孩儿，哎呀给我笑的，我说是这首歌是西游记的主题曲是吧。不过呢这样的事儿也有很多，我也经历过。话说那一次呢，我参加一个这个演出哈，主办方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哎呀一上来就对着我老远就喊超怎么怎么怎么着，哎我当时那个美啊，我就特开心的配合，哎怎么了您说，但是心里我就觉得哦呵，人家是自来熟哈，那咱也不能这个让人这话掉地上是吧，我也特亲切。结果呢人就特别尴尬的对我一笑，直接奔我身后就去了。感情原来对方也有一个同事叫什么什么超，这是叫人家。哎呀泪如雨下呀。来分享张韶涵的歌吧，雨后。微信上的 Little Finger 忍者他说真好，歌手2008年里面有我韩，你又回来了，我喜欢的人都好巧都姓张，张碧晨、张韶涵、张靓颖。然后文艺青年 Rachel 他说小时候的天使小瓶盖，长大后打不倒的铁娘子，爱你并且期待 ING 啊。还有位朋友的英文名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念啊，他说十多年了，他的海报还贴在我们家的墙上，印着他的贴纸和画册仍然放在我的小盒子里。那么他呢还是一如当年的那么美好。木易0707也说了，因为欧若拉而爱上了他，说实话真的好喜欢这个姑娘啊。S 七月份的前奏 M 他说我的生命当中有张韶涵就足够了。还有网友南柯一梦也留言说，因为大火的歌太多了，很多人忽略了这些冷门歌。其实呢我一个人时候听的最多的是明明爱你、雨后、听见月光等等。那好吧，一个小时的节目马上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哈。那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来播放一首相对比较冷门的明明爱你。这里是好歌会说话，那么今天晚上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十点钟依然是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放送的是星战系列的第二部《克隆人的进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英超，代表编辑小杜，啊，期待大家下期节目的一起来玩。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想也不想再继续的讲